攻读创世纪第21章。上主照所许的眷顾了撒拉，上主对撒拉实践了他所说的话。撒拉怀了孕，在天主所许的时期，给年老的亚巴朗生了一个儿子。亚巴朗为撒拉给他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伊撒格。生后第八天，亚巴朗照天主所吩咐的，给自己的儿子伊撒格行了割损。他儿子伊撒格诞生时，亚巴朗正100岁，为此撒拉说：“天主使我笑，凡听见的也要与我一同笑。”又说：“谁能告诉亚巴朗，撒拉要不养儿子呢？可是我在他老年却给他生了个儿子。”孩子渐渐长大，断了乳。在伊撒格断乳的那天，亚巴郎摆了盛宴。撒拉见那埃及女人哈加尔给亚巴郎生的儿子，戏笑自己的儿子伊撒格，就对亚巴郎说：“你该赶走这卑女和她的儿子，因为这卑女的儿子不能和我的儿子伊撒格一同承受家业。”亚巴朗为了他这儿子的事很是苦恼，但天主对亚巴朗说：“你不必为这孩子和你的卑女苦恼，凡撒拉对你说的，你都可听从，因为只有借伊撒格，你的名才能传后。至于这卑女的儿子，我也要使他成为一大民族，因为他也是你的孩子。”第二天，亚巴朗清早起来，拿了饼和一提囊水交给哈加尔，放在他肩上，又将孩子交给他，打发他走了。他一路前行，在贝尔舍巴旷野迷失了路。那时提囊里的水已用尽，他把孩子丢在一堆小树下，自己走开，在约离一箭之远的对面坐下，自言自语说：“我不忍见着孩子夭折。”就坐在对面放声大哭。天主听见孩子啼哭，天主的使者由天上呼唤哈加尔说：“哈加尔，你有什么事？不要害怕，因为天主已听见孩子在那里的哭声。起来，去扶起孩子来，用手搀着他，因为我要使他成为一大民族。”天主于是开了他的眼，他看见了一口水井，遂去将皮囊灌满了水给孩子喝。天主与孩子同住，他渐渐长大，住在旷野，成了个弓手。他住在帕兰旷野，他母亲由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。那时阿比穆雷克同他的司令菲科尔对亚巴朗说：“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，天主常与你同在。现在你在这里要指着天主对我起誓，总不要亏待我和我的子子孙孙。我怎样厚待了你，你也要怎样厚待我和你寄居的地方。”亚巴朗回答说：“我愿起誓。”亚巴朗为了阿比莫雷克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，就责斥阿比莫雷克。阿比莫雷克回答说：“我不知道谁做了这事，你也没有通知我，我到今天才听说。”亚巴朗遂把牛羊交给阿比莫雷克，二人相互立了约。亚巴朗又将羊群中七只母羔羊并放在一边。阿比莫雷克问亚巴朗说：“ 将这七只母羔羊另放在一边，请问有什么意思？他答说，你要由我手中接受这七只母羔羊，做我挖了这口水井的凭据。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，那次那地方叫做贝尔舍巴。他们在贝尔舍巴立了约，阿比莫雷克从他的司令菲科尔起身回佩雷舍特地方去了。亚巴朗在贝尔舍巴栽了一株菖柳，在那里呼求了上主永恒天主的名。亚巴朗在佩雷舍特人地内住了许久。